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90集，魔王闪。四人带着打哈欠的夭夭走进了山谷里。这恶虎岛的裂谷晚上看更吓人了，因为死的人太多，满地骨头，加上气候比较潮湿，晚上星星点点的鬼火飘来飘去，万分惊悚。 这地儿不错啊。 鹰猴背着手到处参观。四人一龙顺着山谷到了山洞附近，这会儿蛇也没了，蝙蝠也都死光了，山洞口静悄悄的，只剩下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。展昭等人在靠近海岸的地方选了几块礁石坐下，也不能生篝火，就这么静静地等着。夭夭乖乖地趴在白玉堂脚边，海水冲上浅滩，白色的水花就离夭夭的鼻子一点点距离。夭夭一双大眼睛盯着海水里一闪一闪的一条小鱼，随着海水上上下下的在浅滩游来游去。天尊就蹲在一块礁石上，仰着脸看山洞顶部一条裂缝，透过裂缝可以看到满天繁星。阴猴靠在山洞口一根石柱上，望着远处黑漆漆的海面。四人都不说话，就这么过了一阵子，夭夭突然扬起脸望着远处，天尊也低下头看着前方海面与夜空交界处的那一条漆黑的线。 赵普那小子某方面的确是很神。 展昭和白玉堂此时也看到了，海平面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光点，随着光点渐渐的靠近，众人看清楚了，是一艘大船。那艘船速度极快，朝着恶虎岛的方向行驶过来。白玉堂一看那艘船就认出来了，对展昭一挑眉。展昭也点头，是之前来偷袭楚州府的船队里的船。 他们黑灯瞎火的来这荒岛是准备干嘛？ 赵普下午乱放消息，搞得自己千军万马来袭似的，再加上知道八子叛变，对方估计觉得战力不足。 可是这岛上有什么可增强战力的东西吗？难道是那些蝙蝠？ 找那些蝙蝠也就是找变通天帮忙，可那一群蝙蝠也没办法对付赵普千军万马吧。 难道是来找龙骨，或者是毁掉龙骨？是不是晚了点？ 总之有古怪。 展昭对众人一努嘴，眼看着那船都快靠岸了，于是四人拽着夭夭躲进了山洞内。不一会儿，果然船只靠岸了，船上下来了几个人，走在前边两个身材中等，但后边几个体型硕大，这体格让展昭他们想起了八子中的武素。这几人下了船之后，就穿过山洞往山谷的中央走去。展昭等人不动声色跟着，就见那些人来到了原本龙谷所在的位置，就开始踩地上的落叶 找东西。 等他们踩了一会儿之后，似乎是确定了位置，那几个体型巨大的大个子从背后拿下挂着的铁铲，就开始挖地下的泥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看白玉堂， 挖什么？ 难道还有宝藏？ 那帮人挖了老半天，突然就听到当一声，似乎是挖到了什么硬物。展昭尽量伸长脖子瞧着，就见两个大个子从地底抬出来了一样东西，似乎是某种铁架子，或者说某种大型的弓弩。白玉堂双眉一挑，轻轻一拍展昭。展昭也想起来了，这种铁架挺眼熟的，因为这阵子赵普正制备这东西呢。这些都是船上使用的大型武器，有的甚至能同时发射几百枚的弓弩。众人恍然大悟，刑天号除了大，他首先还是战船，战船上是自然有武器的， 之前刑天号到这里，船板拆除之前，那些死囚应该是先把船上的武器都卸了下来，藏在了地底。这些武器一直都埋在刑天号的龙骨下边，别说，还真是没想到。 你猜总共有多少武器？ 没这些个，刑天号也就不能成为刑天号了。 众人暗暗点头，不愧是当元帅的人，谁都没想到这一茬，还真亏得赵普想到随船配备了武器这件事儿。眼看着那几个人越挖越多，最后就听一个黑衣人喊了一声：“ 有了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除了武器难道还有别的？这时就见四个大个子一起从深坑里挖出了一个方形的东西来，看着十分沉重，而且是铁的，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空洞。展昭微微皱眉，他魔宫有不少专门做暗器的行家，展昭一眼看出那东西是发射弓弩的，多少洞就能射多少弩箭。就见几个大个子吭哧吭哧的，总共挖出了十来个巨大的方形铁器。展昭等人都捏把汗，这如果被运回去装配起来海战的时候用上，同时射出数万枚弩箭，那赵普的人马必定损失惨重，而且这种零散的弩箭比整个的雷火弹轰天雷都难对付。想到这里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为难，这该怎么下手？如果被他们把东西运上了船再送回去就麻烦了，可是他们不走怎么跟踪？难道抓住了逼问水军所在？话又说回来，赵普把他俩派来果真都不是简单的差事，而且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算明白了，还是瞎猫撞撞死耗子的心态让他俩来随机应变，总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正为难，就感觉殷侯轻轻拍了拍两人，展昭和白玉堂回头 让那四个大个子把东西运上我们的船送回楚州府，然后你们带着妖妖上那艘船，让那两个黑衣人返航，你们弄清对方水军的位置之后骑着妖妖回来，那两个黑衣人留在对方军营做内应。 法子是好，可是对方怎么会听话呢？ 白玉堂话刚出口，就见天尊看了殷侯一眼，殷侯一挑眉，天尊望天示意展昭和白玉堂捂住耳朵， 闭上眼睛运内力护住五感，我叫你们之前不要听也不要看。 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点点头示意他照做，白玉堂满腹疑惑，伸手捂耳朵的时候又看了二老一眼，就见天尊靠在一块山石后看着殷侯从眼前走过，还调侃他： 哎，你都多少年没用这招了，还行不行啊？ 殷侯嘴角一抽，似乎是嗤笑了一声，看了天尊一眼，那一眼白玉堂闭眼之前正好看到，于是愣住了。只见殷侯的双瞳内出现了一圈红色的光。 是我看错了吗？ 白玉堂看见殷侯走出去的时候眼中的光竟然流了下来，这种光就好像深夜中突然从眼前窜过一只速度极快的野兽，野兽的眼瞳在夜晚会变成荧光的绿色，如果速度太快，那绿光会在空中留下一条痕迹。而此时殷侯一闪，变成一道鬼魅一样的黑影出现在了深谷之中，双眼带出了两道红色的流光，真如夜幕下的魔物一样，一对鬼目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看了展昭一眼，展昭这会儿正看他呢，见白玉堂一脸惊讶看自己，展昭动了动嘴，白玉堂看着展昭的口型读出了三个字：魔王闪。白玉堂一惊的同时，就见天尊突然扑了过来，天尊这会儿表情还挺好玩的，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天尊朝着自己扑过来的同时，身后一股内力形成一层白色的霜雾，正在迅速凝结成冰，瞬间一股强大的内力似乎将两人包围了起来。展昭和白玉堂此时完全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，也看不到除了冰霜之外的其他东西，只听到天尊扑过来的时候喊了一声： 哎，那老鬼来真的了。 天尊扑到的时候地面忽然一颤， 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外界忽然红色的光芒一闪，两人同时感觉耳朵嗡一声，脑袋也是一空的感觉。咔啦咔啦的声音传来，天尊身后的冰层上布满了裂纹，随后哐一声碎成了冰渣。天尊掏着耳朵站起来，直拍头：“ 哎呀，有病吧？把小孩子震傻了怎么办？” 这会儿，展昭和白玉堂都保持着刚才被天尊扑倒后坐在地上的姿势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两人感觉脑中空空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连自己都仿佛不存在了一样。直到听到天尊跺着脚骂骂咧咧，才回过神来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第一反应就是大口喘气儿。展昭也拍着脑袋，好一会儿，那嗡嗡的声音才过去了。总算能听到外头的风声和海浪声了。白玉堂揉着太阳穴：“ 魔王闪原来真的有，我还以为是传说呢。”“ 我以前也只听过，是第一次看到真的。” 白玉堂此时还能感觉到自己胸口隐隐的炙足感，刚才的内力太强大了，如果不是天尊帮他们俩挡了那一下，他俩今晚非晕了不可。正这时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了妖妖的鸣叫声。 糟了！糟了！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喊了一声，忘了妖妖在上面了。两人一抬头，就见妖妖打着圈摔了下来，两人同时扑上去接，天尊也上去接了一把，三人抱着妖妖摔到了地上，幸亏山谷里都是厚厚的落叶，没摔伤。展昭和白玉堂赶忙去看妖妖的情况，就见妖妖歪着脑袋吐舌头翻白眼，看样子傻乎乎的。天尊哭笑不得，上前拍了拍他的脑袋。妖妖突然抬起头，似乎还有些晕，不过倒是站起来了，原地跟只喝醉了的鸭子似的团团转，边甩脑袋，这姿势逗得展昭和白玉堂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转了几圈，妖妖总算抖了抖翅膀站定了，又甩了甩头，恢复了正常。 还好刚才他飞得高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喂，哲影。 嗯？ 陪我出去玩吧。 你很闲吗？ 可不是很闲吗？看看我都多久没出场了。哎，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。 说什么呢？你不天天在元帅跟前跟着？ 那你看我说话了吗？ 不说话你人就不在吗？ 你，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榆木脑袋， 还真是小孩心性。导演， 你们最近怎么了？找我找得很频繁啊。 哦，我想说下子影。 哦，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去找编剧。 好。编剧。 啊，我在。哲影啊。哎，正好你在，来念下这句话。 哦，好。各位观众老爷好，多多订阅分享，你们点的 CP 都会有。 好了，没问题啦。你和子英的小剧场嘛，这不就安排上了吗？